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品冠，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是最佳前任，哪有借口怀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网络流传行政院长苏贞昌出席殉职员警李承翰告别式签名摔笔的造谣影片，刑事局追查假讯息来源，发现新北市一名詹姓电脑工程师涉嫌重大，昨天通知到案说明。他对自己在脸书上张贴不实讯息，导致众多网友转传以讹传讹，深感后悔，全案依法移送裁处。刑事局今天说明，苏贞昌到屏东县参加乡亲公祭追思会，当时现场服务的女性礼仪师录影上传脸书，影片流传之后，47岁的詹姓电脑工程师不满苏贞昌丢笔的动作，透过手机把影片转po在自己的脸书，并且附记殉职员警的会场，你不愿意来就别来，拽什么拽，签完名字笔还用丢的，明显张冠李戴，制造不实讯息。刑事局侦讯之后，已经将卷证函请新北市警局，依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裁处，科处3天以下拘留或者是3万以下罚款。台北市长柯文哲今天透过 LINE 群组通知，身为假新闻的头号受害者，他要澄清一下。最近在 LINE 流传柯P终于讲了一次像人话的真心话的长篇讯息，不是我说的，是位媒体人的专栏文章，大家不要受到谣言误解。柯文哲要选总统的揣测从来没停，网络最近疯传这篇文章，内容夹叙夹议，外界误以为柯文哲评论蔡英文，柯文哲赶紧灭火。这篇文章是位资深媒体人去年专栏文章，这个总统所缺少的。内容一开始提及，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形容颇为生动，他年初拜访这个总统时，只见他抱着猫，静静听他说了2个钟头，认真的想事情。这时我才突然意识到，这个出自富裕家庭终身未婚的女总统，一个人住在偌大的官邸，除了定期来打扫和煮饭的人之外，没有先生或孩子，就他一个人还有他的猫，在空空荡荡的房子里。单身不是罪过，但是这个总统的决定影响到许多人的人生，如果他缺少基本的生命体验，决策会是怎样？柯文哲附上文章内容注记，不是我说的，假消息请勿外传。长荣航空首度招募男性空服员，内部报名昨天截止，外部报名持续到8月底。统计7月3号对内向地勤组员发出空服员招募讯息，5号正式在官方网站发布招募公告，已经吸引了300人报考，高达70%为男性。长荣航空指出，这次招募200名的空服人力，预计8月下旬到9月上旬报到，今年就有机会在长荣机上看见男性空服员。美国航太巨擘波音的737 MAX 机型连摔2架，全球停飞，严重冲击波音声誉。波音今年上半年的总交机量239架，比去年同期大减了37%。波音的主要竞争对手空中巴士，今年上半年交机量389架，成长28%。按照这个趋势，波音今年整年的交接量可能输给空中巴士，不仅8年来首见，波音全球最大飞机制造商的宝座也可能不保。波音上半年的净订单为负119架，空中巴士的净订单88架。

上的温柔模糊我的双眼，终于也可以开始一个人看明天。哦哦耶，你放下我走向前。 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7月10号星期三，这里是飞碟联播网，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孙燕姿《一样的夏天》。现在夏天来临，暑假来临，你有 好热好热， 你有立志你今年夏天要跟去年夏天过得不一样吗？ 啊， 当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完全想不起来去年夏天我在干嘛。没有记忆耶。 你在干嘛嘞？ 对啊，你记得你去年夏天有干大的，有做一些大事吗？ 没关系，现在有一种东西呢，叫做 Google Calendar， 我可以回去看看去年夏天我做些什么事情。明明出太阳，但怎么有雨滴落在我的眉间？真希望这是错觉，闭上眼就看不见，睁开眼时间就能踮起脚尖绕一个圈。 去年夏天我是不记得我在做什么了，但前几天我的脸书跳出了7年前的夏天我们在干嘛。七年前 呢，我们半夜不睡觉去公园玩。 对 做完青春点点去公园爬爬照。 真的耶，不知道台北是什么公园，专门 永春附永吉路附近啊。 而且我记得那天非常的热， 对， 然后又很黏。 对，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半夜要在外面爬爬照。 看了一下自己的工作行事历，去年的夏天跟今年的夏天没有什么不一样。每天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4点就是 哥 哥 妹 妹 有 意 思， 然后接着下来早上就是有录金融曼哈顿的时间啊，还是有一些配音工作啊。配音工作今年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MTV 的频道不再是我配音了。QQ 没有 MTV 了，对，然后一样就 是被抢走了吗？ 也 他们要换新声音了。 就是原本负责这个工作的人他离职了。 啊，你没有买通下一个人吗？ 我就是 没有送些礼，送些流行的饮料给人家，然后说哦，那以后就再拜托你咯。 没有，就是他们的交接可能也非常非常快速，然后我也不知道是谁，然后就这一条线就断了。 哈，我以为这 听不到你在念那个韩国的团名了。 对，一样就是有上一些节目啊，欢乐智多星， 你就会在电视上前滚翻。 然后我们的男女有事吗？还是也继续在录吗？ 嗯哼， 目前啦，目前。 嗯嗯。 哦、oh, ，我有做一件事情， 嗯， 就是因为我去年的九月的时候办了婚礼，所以我去年的暑假可能花一些时间在 在练band band band， 没有，就是做自己的西装，然后帮妈妈去挑礼服等等之类，就是这些婚礼的事项服装。 各位各位，你今年夏天有立定什么志向吗？歌曲呢是来自于娃娃魏如萱的这一首《晒伤》。 夏天被晒伤，真的是要跟大家分享这个讯息。 嗯， 因为呢，最近夏季高温屡创新高。 嗯， 天气闷热难耐。嗯、好，就是其实气象局 闷热比较难耐，还是寂寞比较难耐呢？ 我觉得闷热比较难耐。 嗯， 寂寞真的还好。寂寞随便就是你打开 Netflix 或是你做一些事情都可以排解，闷热救不了。 那是因为最近怪奇物语上线了，你才有这样的心得吧？ 没有没有没有，哎、欸，我在 Netflix 上面的待看片单还很多，都还没有看，还有一些很经典，像是很多人应该有看过，就是那个广告狂人 Madman，对吧、啊？我一直还没看啊，有很多。没时间寂寞的，你知道吗？真的，但闷热没有冷气会死的。 你在狂什么啦？ 在这边要提醒很多人，就是在户外工作的人，真的要特别特别的小心。譬如说呢，你是营建业、渔业、农业业务员，要拍拍照；运动员哦，最近看那个中华职棒哦，天哪，那些 respect 哟，你们打球哦，真的是热到爆，我受不了，就恰恰即将要隐退嘛。 嗯。 然后恰恰前一阵达到了2000安，中华职棒史上第二人。但是从他脸上看不出任何欣喜之情。 为什么？ 太热了，我不知道，我自己猜了，我自己猜是觉得太热，他脸就很苦啊， 热到没有办法做反应。 太热，好，所以呢，提醒大家预防热伤害的三个要诀：保持凉爽，补充水分，还有提高警觉。什么什么夏天要来了，人鱼现在这准备要见客，健康的肤色沙滩浴场碰车，天煞的功课功课减肥成功了，头发变成青的、哎、心情都是新的、哎、太阳公公赢了、哎、浪花都是银色、哎、音乐大声听着、哎、音量加满冰了、哎、Summertime 夏天 We're going on the summer holiday，早到晚冰淇淋的排队，看你家也别忘记要多喝水。Cause we are going on a summer holiday, we're going on a summer holiday。从南到北假期总有起飞 ，Come on 宝贝，一起出去被风吹。Cause we are going on a summer holiday。夏季生活是 party， 我听微辣像西瓜汁配咖喱，别待在家里，你又去哪里？老板、老师、老妈都不用打理，不用拿配，不用压抑，不用提数学题，十几加几，小姐阿姨 ，everybody 挤一挤都一起欢乐假期。夏天多么美丽，远离那城市里太多飞机，加飞机，机场地，热到无力，好像飞机。Crazy， 别让温度再堆积，跳进水里。 曹格的夏日假期，夏日假期其实也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活动。我之前就有听说蓝人要来了， 哦对，Blue Man Group， 他们从昨天就开始演了，而且就是非常幸运的是，电台同事竟然有人不能去， 嗯， 所以他就说你要去看蓝人吗？嗯、我就超开心、嗯，但不幸的就是那天我时间不行 啊。 有我们有票就是让你去哦、真的、什么时候？昨天我不行。你有看过蓝人吗？ 有啊，之前在芝加哥看的。 好好哦。怎样啦？ 没怎样，没怎样， 就是有点羡慕你嘛。 你才不是，你一开始是愤怒跟是又要杀了我的眼神，又要职场霸凌的眼神，好吗？听众根本就看不到，刚刚在那瞬间几秒当中，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目露凶光，然后过了十几秒后，他又说：“不行不行，我要冷静，我要冷静。 ”如果说再去报名一些奖项的话，人家就会说这个人很有层次。 层你。 我不太确定现在蓝人如果你要去看还买不买到票、我觉得应该还有零星的票啦、这机会他们来到台湾台北 TICC 蛮难得的 Blue Man Group。 我觉得夏天今天呢，在第一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们就来听一些跟夏天有关的歌曲。

要缴1-2000什么，很贵。 嗯嗯。 可是问题是因为他在外面工作工时很长， uh-huh. 所以他在家也没有冷气，什么吹成那个样子， uh-huh. 就真的在家待的时间很少。他就忍不住去问房东说：“那个电是不是有问题？你们是怎么算的？然后干嘛干嘛的？”嗯、房东就说：“哦，你那个吹风机什么？你那个吹风机可能蛮耗电的哦。” 啊， 这么烂的借口哦， uh-huh. 这么随便的敷衍哦。Uh-huh. 啊，我朋友就说：“嗯，好像是。” 啊， 我就想说你有没有用？而且你吹头发很耗力，你头发多长？你是乱弹阿翔还是迪克牛仔？你就是一个短头发的美亚、啊，你在那边气哦。就叫做 Sunny Summer。 上个段落呢有提到，就是那个蓝人乐团、Blue Man， 就是蛮想看的。有另外一个应该真的找时间我会去看，我觉得那个蛮酷的。之前呢哲青哥又来到夜光家族做宣传，有点像导览的感觉。中正纪念堂的一个超写实人体雕塑展，你知道吗？你有看过吗？那个你也看过了，你怎么什么都看过啊？ 我没有说我看过啊，我没有、我没有看过啊。 哦，你的表情我以为你看过，虽然说这个形容很怪，但那个人好大。我每次都觉得一个物品，当它 变 大到一个极限 的时候， 或是之前那个微型展，它小到一个极限的时候， 有特别的韵味。 对，你好像就会对它产生一些莫名的连结。 是 Red Velvet， 这首歌曲叫做 Swimming Pool， 游泳池。 你如果要搜寻夏天歌单，就每个人都有各式各样夏天的歌曲，不晓得你在夏天的时候你又格外想听哪些歌呢？或是好像每年到夏天就会播一些什么原味觉醒夏天的风格之类的， 对啊，冲浪啊，海滩啊， 这首歌在夏天也真的是很常播， 热浪啊， 我就从来没有在圣诞节播过这首歌。 想早起用眼睛来反射彼此电流交换速度，现在起用舞步来证明热浪来袭，心跳加速，别害羞跟着我一起跳动，让身体找点事做，别害羞呼吸抓紧节奏，跟着我 时间总会带走一些伤。

许书豪再加上了徐若瑄的《但愿人长久》，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待会进整点喽，各位整点饮水250cc。 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是朱立伦，有人造势拼初选，我坚持谈政见；有人造神当明星，我更重视台湾的明天。朱立伦资历最完整，稳健不爆冲。7月8号到14号晚上电话民调，请唯一支持朱立伦。 2019台北艺术节非你不可，十国跨领域艺术家，66场精彩展演，从认同出发，探索最禁忌的议题。8月3号到9月8号，邀请你一起来实践艺术。详情请上台北艺术节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早晨的阳光，静谧的午后，夜晚徐徐的微风，茶本净，回归根本的纯净。有机验证，无咖啡因，无热量，无香料。金车茶本净，有机洋甘菊茶，南非绿博士茶，你值得被疗愈一下。 最造男团 CTO 2019 Starlet 第一次售票演唱会，8月31台大综合体育馆，7月13拓元售票系统正式开卖。环球音乐， 尿不湿了还是肚子饿了？怎么不喝奶奶呢？宝宝到底怎么了？ 孩子过敏别担心，跟着我做一定行。我是马街儿童医院小儿感染科主治医师黄聪宁。 7月27号星期六下午2点，在台北中广大楼，孩子的第一份礼物 iCare 母乳专题讲座，新手爸妈要知道的都在这里哦。快上飞碟联播网脸书粉丝团报名，报名并参加讲座就送好礼哦。选择生命的第一株好菌，宝乖雅益生菌，爱就是给宝宝最好的母乳。 我是 MC 哈的热狗， 你还记得吗？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美国总统川普向来敢怒敢言，常常利用推特发布即时评论。推特上的反对声音，川普一向不回应，直接封锁，网友不满提告。纽约地区法院5月23号裁定，川普在推特封锁人的做法违反了美国宪法精神。司法部提起上诉，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今天宣布维持原判，川普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能任意封锁民众表达意见的管道。美国司法部在上诉时辩称，当总统封锁某些人造访他个人推特账号的时候，总统没有掌握联邦政府权力，只是处理个人事务。不过法官不同意这种说法。巡回法官帕克引述好几个最高法院的裁决，指出公职人员利用社交媒体账户履行各种官方职务时，宪法第一修正案不容许官员排除不同意见的人士在外。法官巴赫瓦尔德也建议，如果川普不喜欢反对他的言论，可以使用静音功能，让自己看不到那些用户。正值暑假旅游旺季，但是绿岛兰屿的垃圾超过6个月没有清运，已经累积了1824吨。台东县环保局今天指出，虽然5月28号已经完成离岛垃圾清运招标，但是航运行程作业最近海象不好，承包商基于安全还没开始清运离岛垃圾，至今没有半片垃圾运出。环保署指出，兰屿绿岛垃圾已经开始分类，最快7月中旬开始清运。推估目前绿岛堆置大约931公吨，兰屿893公吨的垃圾，预计每周完成80公吨清运，大约需要半年才能够处理完毕。为了彻底解决兰屿和绿岛的垃圾问题，环保署打算以4个月的时间，规划从当地垃圾减量、清运外包，再搭配后端运回台湾之后的清理流程，推估每年预算大约3000万，希望明年开始不要再有垃圾问题。 晶圆代工龙头台积电今天公布六月营收858亿6800万，比五月增加6.8%，续创今年新高，比去年同期增加21.9%。第二季营收2409.99亿，季增一成以上，累计上半年营收4597亿0300万，比去年同期减少4.5%。台积电7月18号法人说明会，尽管六月营收优于法人预期，但是受到中美贸易战以及华为禁令这些不确定因素影响，法人担忧全年财测可能面临下修压力。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31点，成为21533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6点，来到2058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下跌14点，291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41点，915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59点，28175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0点，3340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95点，来到10798点，成交金额1028亿。台铁中部路段今天电车线段落以及机车故障卡住两起意外。台铁西正线彰化线二水到田中间下午将近1点电车线段落，2194次列车司机员回报，目前二水到田中暂时以东正线单线双向行车，电力维修车从彰化站出发前往现场抢修。另外下午1点08分7201次货物列车行驶花坛到园林间东正线，机车故障请求救援，一度以西正线单线双向行车，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不排除局部大雨，对流云系发展旺盛，马祖也可能下起局部大雨。高温资讯，西南风沉降影响，花莲县纵谷为可能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橙色灯号，台东县、台北市、新北市、宜兰县、近山区或河谷为高温超过36度的黄色灯号，提醒您特别留意。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是谁在大直舍不得关窗，开启无界，窗外摩天轮夜好美，大直美丽华对面开启无界，十大艺术家打造无价艺术，50坪60坪摩天轮景观席限量，钢石地标开启无界美丽落成，02-2799-2255。 Go Unique Suzuki， Suzuki 轻松 Go， 低头款低月付30000起，轻松把车开回家。全车系选配原装进口多功能触控式萤幕，欢迎试乘即刻入住。详情请洽各大经销商。Suzuki。 哦，上次被环保局开了一张未使用专用垃圾袋的罚单，说如果不服，要在接到处分书第二天起30天内提起诉愿，现在快要过期了啦。 哎，你不是要去诉愿吗？ 可是我不会写诉愿书啊。 还不简单，到台北市政府法务局的网站点选线上服务，利用线上声明诉愿功能，先向法务局声明诉愿，然后在30天内把诉愿书补送到环保局及法务局就好了啦。 真的吗？我来试试看。 你看，这线上服务还可以线上申请陈述意见、言辞辩论、调阅案卷、视讯诉愿服务，还有案件进度查询，连诉愿书范本都有哦。 当您对台北市政府所属各级机关的行政处分不服，认为合法权益或利益受到损害时，可以向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起诉愿，详情请上台北市政府法务局网站或拨打1999查询。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台北妇幼用品大展，全台最大妇幼年中庆，500大国际品牌一折起，全馆满万送千。 赢在阅读，台北国际童书展，35家知名出版社，超过400万册童书，最低5折起。 台北乐器大展规模再创新高，200家国际品牌邀您鉴赏，放音乐，大小朋友一起嗨。 世贸艺馆7月12到15，妇幼童书乐器同步盛大展出，上网预约免费看3展。 节能减碳、永续乐活是21世纪地球村居民共同关注的话题。周六早上9点到10点， 欢迎收听周末生活女王低碳环保乐，和我们一起打造健康，实践绿色生活。 大家好，我们是展荣展瑞。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有一本词海吗？你有去翻过爱那个字吗？我想要爱那个字第一个造出来的词是什么？ 爱人。 哦，因为笔画最少吗？ I don't know， 大家翻翻看吧。 哦，我好久没有去翻我的词海了。以前暑假在家，我的乐趣之一就是翻词海 哦， 就这边翻来翻去， 有什么字呢？ 对，这个、 有什么词，有什么成语呢？ 这怎么写啊？这是蛮好玩的，其实。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说到了爱爱爱，听到了方大同的歌，这个小时呢，其实每到星期三的第二个小时呢，都是我们的我有罪， 吓死我了 的时间。嗯，周三忏悔跟告解日，但今天没有，今天又没办法跟大家就是告解一番了。嗯，听到了爱爱爱来分享这个爱的故事。 天黑的有一点快，车开的有点快，这是现在。 是虚构的片段，心怎么也放不开，脸色有点苍白，过去那段不是虚构的恋爱。 上个月呢，因为这个阿翔偷吃蟹心事件，假面暖男跟闺蜜小三变成了过街老鼠。 天哪，什么时候有这两个好像 hashtag 名词一样？ 要分享的这一则文章呢，是姐妹淘所西西所写的。然后呢，她说 应该不是孙胜熙吧？ 不是不是不是， 哦，不是那个西西。 最近西西有新闻呢。 好，现在西西很忙。 好，这个新闻呢，她其实是在访问梁家辉。你有看到这一篇吗？ 不是，我的脑子到底怎么了？ 怎么了？ 就讲西，不是孙胜熙吧？访问了梁家妇女，我以为你要接这个，结果是访问梁家辉。 梁家辉，梁家辉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呢，被问到说：“你跟结婚32年的妻子江嘉年的婚姻到底是怎么维系的啊？”他想都没有想就直接说：“婚姻是一生一世。”好，婚姻是一生一世这样子。然后说呢，这个影帝一句话把在场的女记者们都吓傻了。因为女记者们他们同时在处理，就是那个时候不伦恋的新闻， 同时要跑两条线要写文章， 同时看了很多，就是觉得这世界上应该没有爱情了，没有真爱，就是男人不可信等等之类的这一些。可是呢，就是梁家辉的婚恋观就很反差的，就是在他们在采访的过程当中，梁家辉跟他们闲聊说，如果没有遇到够爱、够合适的对象，你就不要踏进婚姻，你也不要跟对方浪费时间，就赶快分一分找下一个。我这不是只对女生说，男生女生都一样，你不要为了结婚而结婚，就是真的要很确定、很够适合，然后你们要一辈子走下去之后，你再结婚，不是说什么没有啦，时间到了，我爸妈催我，我不想过年再被问，或是觉得身边的朋友都结婚，就这一种原因。他说呢，他对妻子江嘉年就是我会娶她，就是因为我笃定了我可以一直爱着她，而且我会选择你，我绝对不是将就。帮我 cue 一首李荣浩《不将就》，谢谢。 我马上要改我接下来歌单呢。 对啊， 我差点问你一些失联问题，还好都忍回去了，这样子在这么完美跟良好的氛围当中，我不要当那个破坏气氛的气氛谋杀者。 讲了这一段，有问跟没问有差吗？ 没有人知道我要问什么啊。 我知道啊， 爱过的痕迹会一直存在。 萧贺硕的《流浪地图》，当然就是我们都知道婚姻不要将就啊，你就是要遇到那一个就是刚刚说的，你有信心你会爱他一辈子的那一个。 对。 但必须要说，可能也不分男女，就是在我们这种年纪35左右，就是也是一个情绪 压力山大。 对，然后情绪跟想法其实也不停的在一直翻转、翻转、翻转、翻转的。我朋友1年前还是2年前开始养子宫，就是为了要结婚生小孩，然后就是希望，就是你知道，我 调理身体， 对，我先把那个环境弄好，我随时为我的小孩、为我的婚姻 stand by。但是他现在已经2年了，他变成不会结婚跟不会生小孩的人。就是那个念头都一变再变，一变再变。 可是他说不会结婚跟不会生小孩，是因为他发生了一些事情，他遇到了一些人，他突然觉得对爱情没有这么的。 他可能还是觉得爱情 OK， 可是他就是又跨过这个年纪之后，他就会觉得，你开始会想，当你几岁的时候，小朋友已经几岁了？他觉得好像已经错过了他想要的那个 高峰期。 对，他觉得他自己太老了。虽然说我们现在说女生生产是那个 很多已经40岁才生， 可是他也不想要自己没有体力的时候在那边追着小孩跑，所以他好像是某一天的深夜还是什么，就突然就是放出了一个 我不生了 的宣言。 我现在正在吃冰旋风。子宫坏掉吧， 他太极端了吧， 我狂吃冰的，而且我每天冰敷我的子宫， 是不是有病啊？这个是要看医生吧。 相信，如果我们还会重新相遇，我会有感觉拥有所有的你。 是你决定我的伤心， 是你决定我的伤心。如果我们还会重新相遇，我不会让你决定我的伤心。 不要随便把你的情绪、把你的伤心开关、把你的快乐开关交给其他人，这些按钮是你自己对你自己负责的。这首歌曲是你决定我的伤心。 现在很多人呢都会害怕，就是你出门随时随地，因为就在现在这个时代，然后你做了什么坏事，你都可能被拍到，然后拍到以后上传以后， 爆料你， 他就对永远就留在那边了，很不会被删掉的。就目前我们一般人没有那种权利去伺服器把东西删掉了。这边呢说到，在香港狗仔队的眼里，梁家辉是他们放弃追逐的对象。因为每次拍到他的身边就是跟着他老婆江嘉年。然后虽然就是时间过去了，当然就是他的老婆身材就是有走样啊，就是有比较福态一些，可是呢他们就还是一样，你去拍梁家辉你就是浪费时间啦，因为你拍到就是他们牵手逛市场，他们在街头拥吻，这对老夫妻呢就是撒狗粮的程度不输年轻人啊。 Hashtag 撒狗粮夫妇。 对，那梁家辉呢在1982年的时候演出了一部电影《垂帘听政》，当中呢他饰演咸丰皇帝，那这部电影让他一戏成名，顺利的拿下香港金像奖的影帝。可是呢因为演了这一部片，然后他去中国拍戏，那个年代跟现在这个年代其实我觉得很有趣，我们在看历史你可以发现经济其实默默在推动一些事情，在那个年代呢是台湾封杀他，说什么你去中国拍电影，好，以后有你的电影，以后有你的电影在中华民国都不准上映。 是哦，有这段过去。 对啊，就是你跟匪区结交嘛，你自己选择，你选边了，你就是匪类，我们就跟你不相往来，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现在是中国的演员导演他们害怕不敢来台湾参加金马奖，是一个已经完全颠倒的状态了。好，然后呢他那个时候就交到 遭到了封杀。那当时呢，香港跟台湾就因为这样，没有人敢找他拍电影，因为你找他拍了就没用嘛，就是你电影没办法上啊，等同没有市场可言，他成了一个落难影帝。那那个时候他去干嘛呢？他去铜锣湾夜市摆地摊，卖女性饰品。路人经过问他说：“哎，你跟那个演戏的梁家辉长得好像啊。”他就说：“哦，我就是那个梁家辉。”那路人呢，他表现得很率性洒脱，可是难免还是会有自尊心啊。如果呢是单身的话，可能还好，可是绝对不会想要让自己的另外一半，看到这一面。可是上天就是在这个时候，在他经济跟事业最无能为力的时候，让他遇到了他现在的老婆江嘉年。 真心人， 真心人， 对啊，真心人，你有看哦？ 那当然没有，但我知道真，比那个什么椰子什么之类的椰子，我真的都不知道。真心人，这个我知道。 选择了你，也许是错的人，选择包容了你的不安分，我尊重我的身份，我想我。痛也不晓得，放弃了保护自己的责任，放弃了抵抗脆弱的天分，我不管了，我不管这伤口不能愈合，选择了你也许是错的人，选择包容了你的不安分，请尊重我的 删除你的既定印象。2019重头戏，吴青峰《巴别塔》庆典。 这里是自说自话王国，欢迎光临。在这里胡言乱语才是正常事情。这里有不伦不类，有个行个耶。在这里不听人话，也不分昼夜。 什么时候忘记了姓名？什么时候眼里只有自己？ 传说中的巴别塔，人们语言分歧的开始。现在的吴青峰谱写出人们最津津乐道的音乐。学到了就疯狂创作，吴青峰一手策划的音乐盛会《巴别塔》庆典，不分昼夜，全面狂欢。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全球 number one， 台湾销售第一，大金 R32 新冷媒空调。 不破坏臭氧层，比传统 R410 冷媒地球暖化系数大幅减少75%，效能更提升10%。 日本各大品牌已全面跟进，全球销售超过6800万台，成功减少二氧化碳共1亿吨排放。 7月31日前买大金空调，现买现扣最高5000元，还可申请政府节能补助及货物税退税，合计最高可省10000元。额度有限，要买要快哦！买代金，送代金。 代金。 浓浓最干净金属棉毛巾 ，7-Eleven 任两件66折。浓浓最干净竹炭浴巾 ，7-Eleven 任两件66折。NONNO 浓浓。 台东热气球升空， 光雕音乐会哦，海洋 旅行台东3天2夜刚刚好。 纳罗万 湾大酒店暑假亲子旅游最佳首选，畅游台东，体验深层海水水疗，绝对让你流连忘返。快上官网订房，还有独家优惠。 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 尿不湿了，还是肚子饿了？嗯，怎么不喝奶奶呢？宝宝到底怎么了？ 孩子过敏别担心，跟着我做一定行。我是马街儿童医院小儿感染科主治医师黄聪宁。 7月27号星期六下午2点，在台北中广大楼，孩子的第一份礼物 iCare 母乳专题讲座，新手爸妈要知道的都在这里哦。快上飞碟联播网脸书粉丝团报名，报名并参加讲座就送好礼哦。您有清洁的需求，我们有解决的方案。德国凯驰 Kartra，爱就是给宝宝最好的母乳。 大家好，我是秀郭秀玉。 我陷入的困境是你设下的陷阱，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那时候还不是 Dizzy Diesel， 他是蔡诗芸，这一首《紫外线》，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这个小时呢，在跟大家分享梁家辉跟他的老婆江嘉年的爱情故事。刚刚说到梁家辉呢，其实已经拿到了影帝，感觉呢从此事业要起飞， 飞黄腾达， 一帆风顺。结果没有想要踩到了政治禁忌，变成没有戏拍，只能去摆摊。然后那个时候人很穷、很苦、很落魄、很潦倒。可在那个时候呢，遇到了江嘉年。江嘉年是谁呢？那个时候江嘉年他是一个电视台的制作人，他知道梁家辉遭到 封杀的始末之后，他就决定说， 我要来帮帮他吗？ 我邀请你上个广播节目吧。所以他成为了香港第一个给梁家辉工作的人。那个时候呢，江嘉年芳华正茂，是香港影剧幕后知名的大美女。那梁家辉呢，回忆初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是说，他是一个让我感觉到没有压力的人。我当时穷困潦倒，可是我在他面前可以很放松。之后梁家辉就常常跑电视台偷偷看他。 你说躲在外面那种门后面那种偷看吗？ 就是希望可以就是巧遇 他， 然后跟他说上一句话，只要说上一句话就可以回味一整晚这样子。大概两个月之后呢，梁家辉就鼓起勇气跟他告白，他买了两张电影票。他其实很穷，然后那时候电影相对来说对他来说很贵，他买了两张电影票，走进他的办公室，当着所有同事都在，他就直接说，如果你想去看，我7:30在电影院等你，你不想那就算了。就这样莫名其妙冲进来， 有点耍这 有点 这招 耍帅， 太危险喽。 对，那个时候呢，江嘉年他答应了，他赴约了，当晚就决定在一起。 早已沉醉在你暖暖， 什么电影这么催情 哦？如果他们的爱情，奇怪，为什么还没有人要翻拍他们的爱情故事啊？因为 你说太， 你听到这边觉得哦，也太传奇了吧？哦，传奇的在后面。 哈， 我喜欢就这样靠在你胸膛。 恋爱的时候没有钱，看电影也很贵，所以江嘉年跟梁家辉的娱乐活动在干嘛呢？在家里下棋。 哇。 有一次呢，江嘉年带梁家辉去一家咖啡厅，然后呢就看到里面的咖啡跟甜点都好便宜哦，梁家辉非常开心，就天天带着，那个时候他还是女朋友嘛，天天带着江嘉年去咖啡厅。然后呢他接受这个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哦，当时想法很简单啊，就是因为我很穷，我总算可以带他吃点好的了。他还四处跟好朋友推荐说哦，那咖啡厅真的很便宜，就你们都去，你们都来 都 很棒这样子。后来呢隔了一阵子，好友看到梁家辉就忍不住呛他说，你说那家咖啡厅到底哪里便宜，明明就很贵啊，哪里便宜？梁家辉很惊讶，他跑去问那个店员，问咖啡厅店员，才发现哦，原来是因为江嘉年知道梁家辉没钱，又不想伤他面子，所以就对店家说，以后你只要看到这个男的来，他带我来就打5折，剩下的钱我之后出。江嘉年的贴心呢，让梁家辉感动不已。他听完的第一个念头就是结婚。结婚。 早已沉醉在你暖暖的手掌，紧握 着。那个时候呢，他们交往才半年就求婚了。那梁家辉呢，说很穷，我们来听听他到底有多穷。铺头里面只有8000元港币， 八四三万二 啊，差不多3万块台币，根本就没办法办婚礼啊。那他的做法呢，就是用那个8000块。全缩哈哦，全缩，租了一个饭店房间，剩下钱买了一个很便宜的婚戒。然后呢就招待双方几个好朋友这样子。结婚半年以后经济有开始改善了，然后他们才跟家长坦白，所以等于是 他们已经结婚这样， 就是有点像以前那种琼瑶剧里面那个私奔情节。对啊，就是半年后才跟家长说，他们也约定好说以后每过10年就换新的结婚戒指，纪念哦，我们一起走过了10年，然后把下个10年再重新当新的开始。新婚的那一天呢，身无分文的梁家辉就有问他老婆江嘉年说，你觉得嫁给我委屈吗？江嘉年说，不会，我相信你以后不会让我难过的。这是他的答案。 这个故事一路听下来，就觉得这个女生很有 世人的眼光， 对，有世人眼光，然后也相信自己，然后也很有自信，也不会那种就是我们常会好像很怀疑自己，然后很犹疑不定的感觉。 而且因为那个时候她本来就已经是就电视制作人，然后是电视圈知名的幕后美女。虽然梁家辉拿到了影帝，可是就是因为她很穷嘛，就是其实现在台湾也有很多这样的演员啊，就是 他们就在等一个机会。 然后有些是已经我们念得出名字的人了， 但还是很穷， 还是很穷，对，还是在挑本啊，还是在找好角色。 他们背后也都，我相信也都有一个这样的江嘉年在支持的他们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好演员是真的很辛苦的 ，respect。江， 你再给我动不动 respect， 怎样？不行哦， 真的很屁耶你 ，respect， 屁到我 respect。 你刚刚说江嘉年怎样很聪明，世人眼光是不是？ 就是很就做了就非常相信自己的决定的感觉。 我 来了，故事岂不要来了？ 我还是要跟大家讲，还没有经历到江嘉年最了不起的一段。嗯，接着下来呢，梁家辉在徐克跟周润发的帮助之下拿到了一个角色。嗯，这个角色呢也算是在台湾他真正知名度大开的一个角色，嗯，就是情人。嗯，因为大家都知道梁家辉情人露屁股嘛，嗯，对啊。那这里面呢有大量的露骨的床戏，那江嘉年呢已经有先跟梁家辉说，哦，我不在意哦。嗯，那梁家辉还是坚持，就是不行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带你，就是带他妻子，对对对，带进剧组里。剧组在哪？嗯，剧组在越南。梁家辉说，我不想要他看到电影的时候已经是个故事，我希望他可以从头到尾的 参与过程。 没错，参与这一切。大家还记得9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出门小朋友特别小心，因为会被绑架。 对， 还有很多很多的，比如说每次青春之歌大家点那个什么山鸡哥啊、陈浩南啊、 古惑仔系列， 因为香港曾经经历过非常黑暗，就台湾跟香港都一样，我们在经济起飞的时候也同时承受了黑金的苦果，嗯，就是治安变得很差这样子。嗯，好，那个时候呢，香港黑社会很猖獗，所以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是有听说过某某现在线上知名的女星，嗯，女歌手曾经被 过去就被强迫之类的吗？ 对，曾经被黑社会压着做了什么什么很可怕的事情这样子。嗯，梁家辉跟江嘉年也被挟持过。早期香港影视圈遭到黑社会介入，很多演员都会被黑道逼着拍戏。在越南拍《情人》的时候呢，某天晚上，他跟他老婆在旅馆的房门就被撞开，嗯，几个军人冲了进来，其中一个用枪指着梁家辉的脑袋，命令他起床，跟他们走。梁家辉就被挟持到菲律宾拍戏。嗯，妻子江嘉年呢就留在越南，然后被软禁被监视着。嗯，这个时候呢，江嘉年很镇定很勇敢，他打电话给梁家辉要他不要害怕。嗯，梁家辉回忆到，都说男人比女人坚强，关键时刻却是女人最先镇定下来。嗯，男人有时候真的不能没有女人。江嘉年呢说服监禁他的军官，就说，哎，你带我去见黑社会的老大吧。嗯，你带我去见你们老大好不好。他就跟黑帮老大进行了艰难的谈判。面对黑道大哥，江嘉年毫无畏惧地说，既然来了我就不怕死，但是如果我死了我对你们都没好处。江嘉年就开始跟黑帮分析了，说我们都是生意人，嗯，讨生活的，你挟持梁家辉的目的是什么呢？为了钱嘛。嗯，你一定不是为了什么电影热爱什么之类的嘛。那我先告诉你，现在梁家辉在拍《情人》这一部片，正在受到国际间的关注。嗯，你如果好好的，你放他回越南，把这部片拍完，到时候梁家辉知名度一定会更高。你让他拍完这个，他到时候更红了，再接着去拍你们的，对你们票房不是更好？你钱不是才赚得更多吗？嗯，你们现在这么急，他即使去演，也不在那个状态里面，何必？好，这番话打动了黑社会头目，放人。返回香港， 这什么电影故事？ 一到香港机场，梁家辉看到来接济的江嘉年，一把抱住他，放声痛哭。嗯，心中更加坚定对妻子的爱意。梁家辉说：“我看见我妻子的智慧，我对她不只有爱情。” 他该不会说了， 还有深深的 respect。在金马奖的舞台上面呢，梁家辉曾经很激动地感谢妻子江嘉年，她是在我最失意、最没有希望、最穷、最潦倒的时候嫁给我的，不管今天还是以后，我拿到什么荣誉、什么奖品、什么奖金、什么薪水，反正就是一切了，我都要跟她一块分享。嗯，谢谢。已经进入到剧情最高潮的段落。嗯，接着下来就是要一个完美的 ending 了。嗯， 结婚32年，梁家辉只传过一次绯闻。 嗯， 这个绯闻对象是张曼玉。 嗯， 狗仔呢捕捉到他在拍电影《新龙门客栈》时跟张曼玉吃饭。梁家辉呢有说：“哦，我跟张曼玉真的很好，可是当天吃饭不是单独，而是一群人。” 嗯， 但狗仔把旁边一群人 裁掉， 对，修掉了这样子。那 Maggie 张曼玉跟我们一家都是朋友。这边听起来开始有点既视感了 哦。今天你在节目一开始，然后聊到一些闺蜜什么的。 对 ，Maggie 和我们一家都是朋友。我太太在生产的时候，我因为赶不回来，是 Maggie 她全程陪在我太太身边的。她也是我女儿的干妈。那次吃饭呢，是很多人一起的，可是照片被处理过了，变成只有我们两个。江嘉年呢，在周刊爆出的第一时间就表达我对丈夫十足十的信任。 嗯， 既视感。但梁家辉却没有办法，就是过自己心里的这一关。他觉得我太太这边是没问题，可是 Maggie 将来是要找男朋友的啊， 他 该怎么样？对，该怎么样向别人解释呢？所以梁家辉就特别请了张曼玉喝咖啡，跟他说：“为了不必要的嫌疑，那以后我们还是少见面吧。”哇！想不到张曼玉就马上就说：“我们又没什么，我们干嘛这样子啊？” 嗯， 梁家辉又说，一来是不希望让妻子误会，那张曼玉就说，好，我就是因为知道你是一个热爱家庭的男人，我才会对你另眼相看，既视感，请你一定要和嘉年幸福的生活下去。哦，后面这一段可能台湾这边就没有这样子。好，如果我们的友情让你很困扰，那我答应你，以后我们就不再见面了。 嗯， 好，所以就是大家都说红粉知己或是闺蜜， 嗯， 如果真的是你的好朋友的话， 嗯， 这才是一个好闺蜜跟红粉知己应该有的反应吧。 嗯， 对啊。好，张曼玉呢就信守承诺，然后之后呢也就没有跟梁家辉有私下的往来。对于爱情呢，梁家辉的见解是，如果30年后你仍然会拉着他的手上街，那才是真正的爱情。那之前几年呢，江嘉年因为身体有一些生病了，那是因为吃药才让身材走样的。 嗯， 有些媒体评论很毒，说以前是江嘉年下嫁梁家辉，现在是江嘉年配不上梁家辉。 嗯， 那外界这些酸言酸语呢，梁家辉不为所动，只说我觉得我太太越来越美了，容貌会随着时间老去，可是智慧是历久弥新。江嘉年不只是他的妻子，是他的人生导师。许多漂亮的女星都不能拥有这样的特质。她说，结婚30年来没有跟她吵过架，走过这么多的风雨，两个人之间的信任是无坚不摧的。 新专辑《让水倒流》，唱的不只是情歌，而是人生。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 爸爸，那个房子怎么这么闪亮？

down the beat. We built a cartel just for love. Venus was hovering above us. Oh, yeah. I took a trip and set me free. We free now. Forgave myself for being me. Down, puppy. 哎呀呀！本周的马丹娜周啊，新专辑《Madam X X 夫人》，你知道创作灵感源自哪里吗？如果你知道的话呢，赶快拿起手机编写简讯 UFO， 再加上答案，就是这个创作灵感到底从哪里来，再加上你的名字，传送到55123，你就有机会可以抽到葡萄牙香氛皂跟马丹娜海报。提醒。传简讯，你传一通就需要10块钱，所以，请 酌量传送。 Yes， 今天要跟大家说声再见喽，最后一样跟大家说一声 ，You're awesome， 你好棒。 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拜不。 穿一身黑服约，去你的婚宴，窥你看送喜帖。我就胆大上脸，愿他动人钻戒，一生不会变。仙康里安好我变晴天，霹雳再也不见。他应该感谢我能完美抽身，不拖泥不带水很利落，主公一对璧人。我是最佳仙人，哪有借口怀恨？论一个伤心人，我演得入木三分，太感人。希望他能恋人，送他一粒高枕，祝新人好梦不断发生，用百年去验证天作之合。冠冕我能忍住不分，还能够笑着 音乐全主打。 传说中的巴别塔，人们语言分歧的开始。现在的吴青峰谱写出人们最津津乐道的音乐，删除你的既定印象。2019重头戏，吴青峰，巴别塔庆典。 他的身上淡淡飘落着来自未来失败气味，他的嘴里深深咀嚼着咖喱口味古老偏见，他的微笑偷偷计划着在谁额上涂有的念，他的眼睛明明反映着和嘴表里不一的血。 要说要笑却无人知晓，苦恼祈祷却不可救药，谁说要笑能莫名其妙，沟通无效， 我全都听不到。这里是自说自话王国，欢迎光临，在这里胡言乱语才是正常事情，这里有不论在这里不听人话，也不分真。